犹太城呢，可以说算得上是以色列最成功最具影响力的话剧。它呢是由以色列的国宝级艺术家约书亚·索伯尔创作并执导。那么在来到中国之前呢，他不但打破了以色列历史上连续演出时间最长的记录，还是全世界被排演次数最多的以色列话剧作品。那目前呢，已经在全国超过25个国家、超过20种语言排演过这部剧了。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来分享的是犹太城的主题曲，由安娜·伊斯·马田演唱的《漫天闪耀星空下》。这是来自话剧《犹太城》的主题曲，名字叫做《漫天闪耀星空下》，演唱者是安娜·伊斯·马田。那么犹太城的故事呢，发生背景是在二战时期，在纳粹德国统治下的位于立陶宛的犹太人聚居区。基特尔呢是管理这个地区的德国军官，残忍冷酷的这个人呢，居然也是一个音乐艺术爱好者。有一次呢，他抓住了一名因为饥饿正在偷食物的犹太女歌手哈亚，那么基特尔呢就被她的非常美妙的歌声所打动了。于是呢，基特尔就命令这个地区的犹太警察总长金斯组织了一个剧团，并且呢进行各种演出，干嘛呢？满足自己。金斯呢为了能使更多犹太人摆脱被屠杀的命运，积极的筹备组建这个剧团。但是呢，好景不长，德军在前线战败，上级命令屠杀所有的犹太人，那么一场生死抉择就摆在了基特尔、哈亚还有金斯的面前。继续来听歌，来自话剧《犹太城》当中的歌曲，名字叫做《我的外套丢了》。 的大衣上山透了，痛得好不安，谁能帮我抵挡风雪，让我去取暖。我陪我陪我陪我走着舞，如果身上带了证件，今天在我不 每一周这证件要翻红的绿的蓝，每一周都要去换一次， 这让人心烦。陪我陪我陪我跳支舞，如果身上带了证件，今天在我不 是来自话剧《犹太城》当中的一首插曲，名字叫做《我的外套丢了》。随川说，之前有幸观看了《犹太城》的彩排，第一次看到话剧的形成过程，每一位演员都是沉浸其中，期待演员孙强老师的表演，真的是演技炸裂。他演的是拿根热爱艺术，但是呢却无比冷酷的军官，简直是帅呆了。了解这部戏背景的朋友呢一定都知道，那么这个故事呢其实是根据真实历史改编而来的。那里面出现的这个叫做金斯的警察总长呢是故事当中的核心人物，他原名呢叫雅各布金斯，本身呢也是一个犹太人，不过呢他妻子是立陶宛人，一家人呢一直住在犹太城外，而且呢在二战之前他和立陶宛军方高层的很多军官关系呢都不错。本来呢他可以在犹太城外啊继续过自己的这样的生活，跟城里的犹太人没有关系，不用把自己卷入到这个大麻烦当中。但是呢面对这一场惨绝人性的屠杀，他决定去拯救自己的同胞，所以说毅然决然地进入到了犹太城里，并且呢主动要求你让我来管吧。后来呢他通过开设学校、医院、剧院等等这样的方法，让犹太城中的居民回到了正常的生活，并且呢让很多很多的犹太人因此得到了庇护，逃过了被杀害的命运。继续来分享话剧《犹太城》当中的插曲，名字叫做睡吧睡吧。 Oh! 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殷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的，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殷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来跟各位聊的是话剧《犹太城戏里戏外的那些故事》，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那么当初呢，约书亚·索伯尔，也就是《犹太城》这部剧的创作者和导演，为了创作这个故事呢，花了好长一段时间进行调查。他就听说曾经的犹太城里有一家剧院，他就很好奇，因为当时犹太人的生存都是问题。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想象时刻面临死亡威胁的人能够愉悦地在台上去表演。而且呢，更让他惊讶的是，这个可以容纳300名观众的剧场，在庆祝演出100场的时候，统计了一下，一共卖出了35000张门票。啥意思呢？就是几乎每一场演出的座位都卖超了，不是不够，不是卖全卖出去，而是卖超了。那么在危难时刻，人们对于艺术的追求和喜爱，这也是让索伯尔当时完全没有想到的。当时呢，调查资料、拜访幸存者等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花了索导2年多的时间。那么与此同时呢，索伯尔还在一所大学里授课，他把这个发现和学生们都说了，很多同学呢表示不相信。那么他们也是同样的感觉，觉得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会有剧院诞生啊。后来呢，索伯尔用了2个小时的时间，把整个剧院的来龙去脉给学生们讲得清清楚楚。有意思的是，等他讲完了，发现这个过程呢也已经串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后来呢，正好他有2周的假期，他就利用这个时间把这个故事的剧本给创作了出来。接下来分享话剧《犹太城》的插曲《春天》。 经过不会有人关心着我，爱情已掉落，该如何生活？谁能告诉我怎么做？我知道是春天，金鸟儿在歌唱，反我独自忧郁快乐。我困在这里面，像一个乞丐，祈祷阳光给我温暖。春天，哦，美丽的春天，它已经走远，阳光也暗淡。哦，春天映照着我的忧伤，今天和明天依然没有改变。 接上风调，回首之间断臂。 这是来自话剧《犹太城》当中的插曲，叫做《春天》。那么在《犹太城》之后，导演约书亚·索伯尔又创作了两个跟《犹太城》有关的故事，后来呢，人们把这三个故事并称为《犹太城三部曲》。那么这个系列呢，是通过不同的角度去解读维纳尔，也就是今天立陶宛的首都维尔纽斯的犹太城当中的故事。那么第二部跟第三部的名字呢，分别叫《亚当和地下病房》。三个故事的主角呢，都说的是金斯，说的就是他呢建立剧院为犹太人提供庇护场所，那为了阻止城中犹太人被集体屠杀和纳粹军官不断的周旋，以及呢建立医院为患有伤寒病的犹太人提供这样庇护的故事。那么索伯尔呢，之所以对那个时期的历史这么感兴趣，主要因为他本身也是犹太人，他的母亲呢当初就是为了躲避迫害从波兰移居到以色列的。后来呢，索伯尔也是受到母亲的影响，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研读了这一段历史。好吧，上半段的节目暂时告一段落，我们最后来分享的是话剧《犹太城》当中的另外一首插曲，叫做《鸟儿在树梢做梦》。我是英超，在一小段广告和音乐之后，好歌会说话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树上小鸟结束了梦想，星光洒满天，是谁陪在你的床边唱起这首摇篮曲，是谁陪在你的床边唱起这首摇篮曲， 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美潮 Meco。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您好，549-8号报人，为您服务。 哎喂， 哎喂，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啊，我那个车哈出事了，磕在那个路边那个倒鸭上了。 不好意思，倒鸭子。 啊，对对对，就是马路边那个倒鸭。 啊，好，那请问倒鸭子是一个什么物体呢？它是圆的还是长的呢？ 哎呀，我叫你客了，倒鸭是个什么物体？就是路边那个倒鸭嘛。 啊，好的先生，好的先生，我知道了。也就是说您在倒车的时候撞到了路边的一只鸭子，是这样吗？ 普通话是你我顺利沟通的桥梁，沟通从讲普通话开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下午扩散条件转好，空气质量逐步改善，但气温下降比较明显，体感阴冷，请大家注意添衣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有小雨，山区雨夹雪或雪，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8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好歌会说话。 各位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继续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呢，咱们来跟大家聊的是话剧《犹太城戏里戏外》的那些故事。那么这是一部非常著名的以色列话剧，11月9号到11号，这部话剧呢会登陆北京保利剧院，开启中国的巡演之旅。那么各位呢也可以登陆央华戏剧如梦剧场，或者说是保利票务的官方网站进行购票，或者说大麦网也可以买到票。那么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很有意思，就是去年犹太城剧组呢在北京召开这样的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曾经向观众抛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一年之后，如果说各位的生命只剩下一年，那么大家会如何度过呢？欢迎各位一起来聊聊天吧。当初呢，这部剧的导演约书亚·索伯尔在研究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呢，还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什么呢？就是当初呢，在金斯组建的剧院当中生活的这些人呢，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写日记的习惯，而且呢，这些日记都被保留了下来。最让他震惊的是，日记当中除了记录每天的生活之外，还记录了他们创作的歌词、乐曲，数目高达400多首，包括了当时流行的各种曲风。索伯尔曾说，每一次翻阅这些日记都是灵魂一次次被冲击的过程，因为他真的很难想象每一天面临死亡和迫害的人是如何能够写出充满生命力和希望的音乐呢？所以说后来呢，他在创作《犹太城》这个故事的时候，里面涉及到的歌曲全部都是当年那些犹太人留下来的。不过呢，在中国版的话剧之中已经重新做出了一个编曲，并且呢，根据文化的差异，对于歌词也进行了修改和调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分享这部剧的歌曲。那么这一次呢，不是插曲，则是主题歌，名字叫做《漫天闪耀星空下》。 Mir kein Finken, seht zu. 这是来自话剧《犹太城》的主题歌《漫天闪耀星空下》。刚才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犹太城》这部剧的历史背景呀、故事相关的简介和介绍。可能呢，很多朋友听起来会觉得有一些熟悉，故事呢很像非常经典的影片《辛德勒的名单》，是吧？那么这两个故事之间呢，确实有一些相似之处，发生的历史背景呢一样，都是犹太人被纳粹迫害时期，而且呢都是根据真实历史改编而来。只不过呢，辛德勒的名气可能会大一些。不过呢，在犹太城故事当中出现的这位金斯所做的事情和辛德勒是一样伟大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重温一下影片《辛德勒名单》的片尾曲。这是一首合唱的曲目，名字翻译过来呢叫做《金色的耶路撒冷》。这是来自影片《辛德勒名单》的片尾曲，名字叫做《金色的耶路撒冷》。那么同样呢，这首歌也是中国版《犹太城》的女主角安娜·伊斯马田非常喜爱的一首歌。我们都知道安娜是法国人，在这部戏中呢扮演了犹太女歌手哈亚，这也是她呢第一次尝试当演员。那么在这之前呢，她有很多身份，在法国大使馆工作过，在法国的一家报社担任常驻北京的记者，还在法国的影视公司做过职员，专门负责和中国公司的合作。那么同时呢，他还是一个摄影师，在北京呢办过很多次的摄影展。当然了，他最为人知的身份应该来自于他的家庭角色，也是著名演员刘烨的妻子，萌娃诺伊和妮娜的妈妈。但其实呢，我们抛开这样的家庭身份不谈，他就是一个喜爱音乐和摄影的文艺青年。当初呢，他以学生的身份在中国学习的时候，就经常出现在三里屯的酒吧，因为他呢很喜欢民谣。当时呢，很多年轻的做民谣的地下音乐人呢都聚在那儿。安娜呢跟很多人都是很好的朋友，比如说万晓利啊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现在民谣界很有名气的人。 后来呢，他学业结束，在离开学校回到法国之前，那为了纪念他们的这一段友谊，就教他们演唱了刚才的那首歌《金色的耶路撒冷》。毕竟当时谁也没想到安娜还能有机会再回到中国，并且呢在这儿定居。那么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呢，安娜还和这些老友共同出了一张音乐专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安娜和她的朋友们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是由安娜和万晓利共同演唱的《陀螺》，这是一首中法双语的歌曲。 Des fleurs, je m'enroule dans le silence, je roule dans la solitude, je tourne sur le lac gelé, je m'enroule dans les rires, je coule les larmes qui roulent dans la vie qui se consume. 陀螺来自安娜、万晓利还有和乐队。维兰说，国民洋媳妇主演必须要看，票已经买好了，安娜加油。不知道这个火华社长刘烨会不会制造额外的惊喜呢，哪怕去现场探班露个脸也好啊。小何说，11月10号星期六已经安排好了，周五下了班呢好好休息，周六睡一懒觉，晚上7:30看犹太城，据说全程210分钟，看完呢晚上11点开车回家，正好血拼双十一，好吗？其实呢，犹太城这个故事能够被搬到中国的舞台上，跟安娜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安娜本身呢也是犹太人，对于犹太文化呢非常热爱，那么在中国定居之后呢，她就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把犹太的故事带到中国来。那么这一次呢，把犹太城故事带入中国，是她一直以来都非常渴望并且期待的事情。那么除了他自己担任主演之外呢，他还是这部剧的策划人之一。其实呢，不管是话剧舞台还是策划人，对于安娜来说呢都不陌生，因为他呢和刘烨的这条爱情之路上，舞台和策划人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标签。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他在中国留学的时候呢，经常在酒吧里听歌，那个时候呢，他就已经认识刘烨了。后来知道，哎，他是个演员。后来有一次呢，安娜去上海玩，看了一场话剧叫做《琥珀》，没想到呢，主演就是刘烨，他觉得特别有缘分，就想着话剧谢幕之后呢，去后台找刘烨。他是按照法国人的规矩，话剧结束之后呢，站在舞台边上等着机会跟演员交流。但是呢，在中国情况不是这样啊，谢幕之后哇，好多疯狂的女孩就冲到后台了。安娜一想，得，那估计是没机会见刘烨了，那就算了呗，就带着朋友就走掉了。那么说到刘烨，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刘烨演唱的一首歌曲。那么这首歌呢，也是话剧《琥珀》当中的歌曲，叫做《琥珀之歌》。 带着你的天空进入我的眼睛，我呼吸你的呼吸，但我不住在哪里？有没有人能像我们相爱然后成为灰烬？如果你愿意，如果你愿意，你愿意。飞翔，一起沉沉睡去。如果你愿意，哦，如果你愿意，你愿意。 琥珀之歌来自刘烨的演唱。刘烨和安娜之间的缘分还是很有意思的。刚才我们说了，在上海看了刘烨的话剧，没有找到机会跟他打招呼说话，安娜就以为错过了，以后就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遇到。没想到呢，多年之后，他在法国的一家电影公司就职时，代表制片方和中国的一位演员商谈合作。那么这位演员呢，就是刘烨。也正是因为这一次见面，两个人才真正确立了关系。那么当时呢，刘烨是跟经纪人一块儿去的，聊了几分钟呢，经纪人觉得，嘿，这什么情况，不对劲儿啊，这俩人好像熟得很，见面聊的内容和工作呢也是完全没有关系，而且呢他们也不是表面上的假客套。后来经纪人就很识趣的就先撤了。那么那天呢，刘烨和安娜一直聊到晚饭，华灯初上，聊到打开了红酒。后来的事情我们就都知道了。好吧，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安娜和何乐队共同演唱的《米店》。

一瓶价格398。 嗯， 但是我今天呢，就是价格做到很低，是因为广告置换。 是， 我是希望美拉图在整个北京的市场打开这个市场的氛围。 嗯， 所以说我们就是广告置换不会挣钱，把所有的让利都让利给消费者。 嗯， 而最重要就是我不去进驻到商超当中，把租金给他们，然后再去付人工工资，再去付这个运营的成本。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是性价比极高。 嗯， 很多朋友会说了，一瓶398，今天要分享给各位的是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也不是一箱，是两箱12瓶带给各位，但是价格399。 嗯， 主要是这个价格，你买波尔多的，你买法国的，下面太高了。 嗯， 但是还没有完，主要是我再送给各位2支1.5升瓶型，这个就是你放在你的酒柜当中，一定是非常出彩的，而且这个酒水你喝起来庄主亲酿，2016年好的年份，真正来自于法国，所以你错过，主要是我相信。就20组的备货，错过可能北广购物的朋友们就与这个美拉图红酒就失之交臂了。 是的，所以呢，甩掉了中间的很多环节，跟我们北广购物的直接合作。 没错。 嗯，而且有广告推广的这样的性质在里面。 嗯， 因此大的这种优惠哈和这种利益呢，实际上是给了我们的这个 消费者， 给我们的消费者哈。嗯，所以呢，今天这个酒，首先它是法国原瓶原装的，而且它是 AOP 级别的，也是来自于呢法国波尔多地区。而且它是混酿型的哈。 没错， 所谓混酿型的，它的口感呢，咱们中国人是非常喜欢的。比如说这款酒呢，它是这个美洛呀、赤霞珠啊共同来混酿的。嗯，所以呢，真的我尝了以后喝起来啊，它酒香非常的浓郁，酒底十分的浑厚哈，而且它颜色呢，您一看就知道它是宝石红色，特别璀璨，口感真的是很醇厚哈。喝了以后呢，真是口感留香的感觉。 没错。哎， 甚至有一点果香的那种味道。 对了。嗯，所以说赵老师请求大家朋友们说，哎呀，我多组订购，下半年又有高峰了。 嗯， 因为下半年你再去选择的时候，你会发现酒水价格都很高。 是， 而它又是一种碱性酒水，你说男人喝、女人喝、 人 中老年朋友们 来喝， 所以说你去喝真正的碱性的酒水。嗯，最重要是价格399， 是 14瓶酒带给各位2支1.5升超大瓶型。嗯，你错过赵老师20组的备货，错过没有了。 没错，订上就是。赚到哈。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咱们再说了一下，那么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是法国原瓶原装的干红葡萄酒，那么主品呢是2箱12瓶750毫升的啊。另外呢，我们的赠品呢也是非常的独特，是1.5升一大瓶，给大家2瓶，那一共呢是14瓶，这相当于16瓶的量啊。那么市场价呢，一瓶叫398。但是今天我们整个下来这个组合才399元啊，那么一瓶的价格您可以拿走的是14瓶、16瓶的量啊，像这样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呢大家可以多囤一些啊。 没错， 咱们过日子这个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遇到了，咱们就赶快去买啊，这样咱们以更少的钱买更多的东西啊，这是一个宗旨，当然还要买品质高的东西。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我知道，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奉献。 你在那个世界 还好吗？ 器官捐献是一场生命的接力。 以爱传递，让爱延续。